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9688贷款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9688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9688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开启我们直播。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推荐介绍一本书，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书名呢叫做《当我足够爱才敢失去你》，也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朱木。来，朱木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木。 嗯，也是一位美女作者。之前的一本书呢叫《当我足够好才会遇见你》，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可能看过您的之前一本书，那现在我们又看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叫《当我足够爱才敢失去你》啊，这字数都一样，而且是对仗这种方式。很多朋友说啊，这是一本故事书的上下集吗？是这样吗？姊妹篇吗？ 其实不是，这个书的题目是感谢出版社的这些编辑们帮我取出来的。其实故事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嗯， 一个故事呢，当我足够好才会遇见你，它是一个女孩子在北京从刚毕业身无分文，然后一直爬到金字塔的顶端，收获自己爱情和人生的故事。那还有第二本呢，就是当我足够爱才敢失去你，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女孩子，她孤身一人去到香港，在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完全陌生的人，在一个绝地逢生，然后呢又遭遇了其他的爱情和身边最爱的人病故的，然后所有的这些障碍都来临之后，她又闯过去，迎来新的人生，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也有很多读者把它作为北京和香港的吃喝玩乐指南，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那因为本身有过这样的经历嘛，对吧？这可以说嘛，因为本身 没问题， 也不是说全职作者，对吧？ 对， 因为本身你还有自己的正差，哎，也不能叫正差，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对，我本职工作是香港金融从业人员，然后我是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 COO， 然后呢也是自己在香港生活，然后呢之前也是自己在北京待了10年，所以呢就是年轻的时候也一直在吃喝玩乐，所以呢就是也把自己吃喝玩乐的心得放到了书里面，所以当成一个指南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现在也很年轻只不过这个从业的经历还是比较丰富的，北京这边10年，那边有几年的香港生活，所以呢其实写的也都是自己所经历过的一些生活。当然了，这里面很多的人物我相信可能也有你以前的一些小伙伴的影子啊。 对，很多我在《当我足够爱才敢失去你》这个书的后记里面也提到了两个朋友，一位叫司徒景元，一位叫余卫国先生，他们两位确实是这本书的原型。这本书也是因为司徒景元先生他得癌症，然后我们照顾他，一直送他到最后的一个故事，所以还是有一些原型在里面。但是故事还是故事嘛。 对，故事肯定还有自己想象的一些成分嘛，还有自己深入去构架的一些结构在里面。不过很多人反映说爱情写得很真实细腻啊，真实细腻。因为这样哈，我觉得故事呢在这里我也不跟大家去做过多的剧透了，因为这个可能影响大家最终 阅读的一个快感哈。很多人最烦剧透了，我可能用几百字把这个故事给你讲了，大家觉得哎呀，我得恨死红酒了。但是其中写到很多关于爱情的东西，大家都愿意跟作者联系起来哈。嗯，你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爱情观吗？ 其实我自己的感情生活非常的稳定。 嗯， 我2006年的时候就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然后我们到现在是9年的时间，一直是相濡以沫。 嗯， 但是就是我们因为工作的原因，然后2011年开始我在香港，他在北京。 嗯， 但是出乎我们全家人的意料，就是我们还是有了宝宝而没有离婚，因为他觉得两地分居一定会离的吧。 这曾经是一个话题。 对， 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探讨过多次，就是所谓异地恋靠谱不靠谱，那你就是一个最佳的例证哈。 对对对， 正方选手。 现在我的宝宝1岁03个月。 嗯， 我们家人现在都很开心，现在是公公婆婆宝宝都跟我生活在香港，只有我老公一个人在北京。所以我们家的格局比较怪，但是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爱情这个东西是要互相尊重。 嗯， 要互相支持，在最困难的时候它应该是你最坚实的那个臂膀。 嗯， 不管是男人也好女人也好，然后要相信对方，给对方足够的空间。 嗯， 这样的话其实看似松散，比如看似北京香港相隔很远，但其实很紧密。 嗯，就是不在于所谓距离有多远， 对， 关键在于两个人他是不是往一个方向去走，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关键， 特别重要。 对，这两本书的名字都挺让人 绕嘴。 对，都挺让人觉得很文艺哈。你看，当我足够好才会遇见你，我觉得这个吧其实很多人还可以理解哈。 对， 就我足够好嘛， 嗯， 然后我才能够是吧遇见你，然后我们两个人才能够在一起。 对， 这本书名字当我足够爱才敢失去你哈。 嗯， 这个从这个结局上就给人一种淡淡的凉意啊，就是当我足够爱那最后还失去你，让我想起了刘若英那个后来，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和对方相遇，相遇的时候都很美好，但是我们最终都会失去彼此的。无论你多么的爱对方，无论他是你的父母，还是你挚爱的孩子，还是你最爱的那个爱人，其实我们相遇都是为了分离。我们终有一天会互相离开，无论是因为生病，还是什么灾难，还是因为最后的自然的死去，我们一定会分开，只是时间问题。其实在面临这样的爱但是要分离的状态的时候，很多人是没有准备的。而如果没有准备的话，这种痛苦会来得特别的深刻，它甚至会改变你的一生。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当你足够爱，你就会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去面对所有的分离。而当你有勇气和能力面对所有的分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对现在每一个刹那你都会更加的珍惜，而这种爱就会给你带来更超越的那种幸福感。 嗯， 不会有任何的恐惧，不会有任何的患得患失，不会再任何的纠结和执着，而会给你一种像那种阳光般的无拘无束的广阔无垠的那种幸福和能力。 嗯，这个让我想起我在采访很多身心灵作者的时候，他们在谈到对爱的理解那种感觉，就是所谓他们享受到的大爱，或者是他们享受到的所谓的喜悦啊，不太一样啊。像我记得曾经跟那个张德芬在聊，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陷入了这种难以名状的忧郁情绪当中啊，尽管老公也在，孩子也在，但是就死活快乐不起来，死活快乐不起来。可能当时那个爱就是黯然无光的。 嗯， 但经过他自己不断的去上课呀，不断的去身心的修炼，包括自己看书写书整个一个过程啊，终于可能又感受到你刚才所提到的那种比较愉悦的状态了。 嗯， 但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其实它可能不光是爱情了吧，对吧？ 对，真正的我们普通人意味的爱情通常是我占有你，你占有我，我爱你100分，你如果爱我80分，我就会觉得不对等。 比如说我一天给你发十条信息，你只回了我八条，我就会觉得你其他时间在干嘛。 对对对， 这就是普通人的爱情，或者说普通女孩子们想要的爱情，要那种百分之百的对等和关爱。但其实这种爱情通常带来的不是真正的快乐，而是痛苦。因为虽然有八条信息的回复，你并不在乎那八条，你在乎的是那两条没有的回复， 对， 你在乎的是那个缺失的那部分的痛苦。所以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爱情，普通人意味的爱情是这种痛并快乐着。 嗯， 但是我所说的真正的爱其实应该超越这些痛苦，它应该是没有边际的快乐，没有任何的夹杂，它应该是没有条件的爱，它应该是无论生死，无论贫穷或者富有，无论你回我信息或者不回我信息，我都能够毫无条件义无反顾地去爱你。 嗯，书中有这样一行字说，爱得拼尽全力才会不留遗憾啊，这也是你所提炼出来的一句话吗？ 对，这是我自己心里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既然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所有的相遇都是为了分离，那么现在的每一个刹那，一弹指那么多个须臾，我们都应该好好珍惜彼此。 嗯， 那在这个珍惜的过程中，你就不能有所保留。你说我只爱你八分，因为我怕我爱你十分你回不了我十分，我只有爱你八分你才能回我八分，我们才平等，这样的斤斤计较不应该是爱情的真谛，而应该是我知道我们会分离，我知道我们现在只有这一个刹那，那我就在这个刹那里我爱够你十分，即使你只能回我一分，那我也没有遗憾。否则的话，当分离的那天真的来到，我们再也无法见到彼此的时候，你会为你保留的那部分而深深的遗憾，而那种遗憾是人生不可承受之痛。 嗯，这是你所坚信的，对吧？ 对 啊，就像前段时间我们在聊奥普拉那本我坚信哈，因为坚信很多东西，但是其中呢有些事情是自己给自己定的信仰，包括爱情也是一样，如果你能够坚持这样去做，有的时候反而收获的会更多一些。 对 对，意想不到的很多惊喜，你可以把它去当做自己的人生礼物啊。网上呢有很多你的读者啊，他叫慕斯是吧？ 对， 慕斯。 对，因为我叫朱慕嘛，然后他们是我的粉丝，所以他们就叫慕斯，然后也是取自那慕斯蛋糕的慕斯。 啊、对对，慕斯蛋糕，我当时就想到这个了，慕斯蛋糕啊，很甜，很甜。本人也很甜啊， 谢谢。 他们很喜欢你的文字，喜欢书中的故事，当然他们也会遇到一些感情上的事情， 嗯， 是吧？你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充当着感情专家，是吧？知心大姐。 对，我们有专门的各地的分群，什么北京分群呐、深圳分群呐，然后也有一些大学生分群，就是专门为大学生组的一些慕斯群，有感情问题。然后大学生慕斯群呢，大部分是就业的问题， 嗯， 职场的问题。 哎、这个你在行啊？ 对，我在行， 对吧？你就是首席运营官嘛。 对对对， 要面试很多人。 对、 嗯， 所以呢，其实是感情问题呀、生活问题呀、家庭问题呀、职场问题呀，都可以。我觉得我是能力有限，但是我是想，我尽我自己的能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嗯。 然后哪怕能帮助一个小女孩的一点点，我也觉得很高兴。 啊、嗯。哎呀，那你还是全才。我觉得，哎，纯职场书，你有想写过吗？ 啊、看吧。如果是真的，大家需要我就可以写。但是虽然我水平很差，我尽力。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没尽头的，对吧？ 不，你不能说自己水平差，对吧？这也是妄自菲薄，对吧？说这么多人欢迎，肯定是有自己的特点在，有自己的特长在，但是。可能在感情方面的话，你会更愿意去表达一些，对吧？ 任何一个方面我都愿意，只要他们需要。我之前一直跟牧师们讲，其实我也愿意跟任何一个人讲，就是只要大家需要我，而我确实是能帮上忙，我都愿意去做。无论这个方式是写书，还是大家聊天，还是怎么样，都可以。 嗯，哎，那我就。我就扮作一慕斯哈、啊，我就说个题外话，问个问题。现在这个创业大潮这么的汹涌澎湃，我们前一段时间还聊过关于创业的几本书呢。那你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啊，也算是过来人嘛，是吧？而且现在也是在公司的这个核心管理层。 那你对这些慕斯们或者是想要创业的人们有什么样的忠告吗？ 创业这件事情呢，因为现在的这个时代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呢是我们中国经济腾飞的时候，基本上你有胆量、有勇气、有韧劲儿，肯做，你就会抓住机遇。但现在呢，我们也毕竟是这么大的经济体了，现在很多很多的原始的传统的行业其实都是发展到一个高端的一个状态，那再创业的话其实是有很多的专业壁垒和资金壁垒。我倒是建议年轻人呢要有一技之长，无论你是创业方面创意方面的还是专业技能方面的都可以。有的很多孩子就是我对画画很感兴趣，我可能就是专门自己做一个画室，有的人可能就是我写文字写得很厉害，有的可能就我做广告做得很好，有的是我拍摄拍得很好，都可以依靠自己这样的背景去做创业可能会更好。另外呢就是需要一个比较有公司运营管理经验的合伙人，因为如果你太偏专业的话，公司的管理它不是简单的工作室和公司还是两回事，所以还需要一个合伙人去帮助你，而合伙人必须要跟你有足够的价值观的重叠。如果你们两个人的价值观不同，只是为了短期利益在一起的话，这个公司很难走很远。这两点是最重要的，反而资金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大资金的这些行业可能只有大的企业才能去做，个人创业者的话很难进入，有行业壁垒。我建议的是这种就是个人的发起的这种小规模的创业，这种会比较好一点。另外呢就是行业的选择上更多的是能够帮助到别人的才会好，因为如果只是为了你的利益其实就是一刀两断的生意，但如果你这个生意真的能帮到别人，别人会很喜欢接受，这样的话你的利益才会更长远。 你看马上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一个公司的高管一个公司的管理层跟我们在说这方面的事情，很好很好哈。其实说到创作本身，我知道其实首席运营官是很忙的呀，对吧？当然金融行业不太一样哈，金融行业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也是很忙的。那你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是吧这个在创作吗？ 我写书比较快一点，也可能是因为我不是一个职业的作家，所以我没有那种很强的每天要码多少字的这种压力。在没有压力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灵感呢就会更自由，而自由的时候你出字的这种速度反而更快。对，没无所求的时候反而就无欲则刚了。 哎，你一天最多的时候写多少字？ 第一本书就是当我足够好才会遇见你，我是用上下班堵车的时间20天就写完了。 哎呦我去，你是在手机上写吗？ 手机上写的。第二本书当我足够爱才敢失去你呢，中间有2年的时间我没写，就是断了，但我后来2年之后想写的时候就3天就写完了。 哎呦， 所以速度是特别特别快。 3天写完？ 对。 我的天哪，那你一天的话得写好几万字啊。 我想我倒是没仔细算过，但是1-2万字应该是问题不大。 不可能，整个这一本书的话它可怎么也得十几万字吧。我看看啊，这个因为之前的话有一定的积累对吧？ 对，前面写过一段，后来就是中间中断了，因为刚好司徒景元先生病危了嘛。 28万字啊。 对，病危了之后我忙于处理他的就是真实是社会里的这些问题。所以自己面对一个好朋友的离世，自己的心情也有调整。有一段时间我是刚开始写就掉眼泪，就控制不住， 是， 所以就没有办法撕开这个东西去写。2年之后心情调整了，平复了，然后才开始真的动笔。 哎，我就发现这样哈，以前20几岁的时候也不觉得哈，周边的小伙伴呀，包括亲人都好好的。我翻到了30几岁的时候，就会发现长辈周边的小伙伴包括我的同学都有离世的。在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哇，那这个离去这个事情那离我真的是很近很近。 对 啊，我就上上周我一个朋友癌症做手术嘛，然后我在外面，我就思绪万千啊，我就回想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一个宿舍的美好时光， 回想我们在一块儿同事的美好时光，我就觉得有点恍惚，你知道吗？觉得这个时空都有点恍惚。 对， 有些东西真是没有做好准备。所以我看你这个书名，我在想我是不是做好准备？真的很多事情没有做好准备。 对 啊，已经35年的时间，可能还没有做好准备，可能也没有细细去想这个事情。 我们在逃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逃避，因为我想这是我们一生中最痛苦的阶段。 嗯， 我们都在试图用各种方法逃避。我们觉得吃喝玩乐就很好啊，我们不去想这些，好像不想它就可以不在。 嗯 嗯，但是真到了那天，大家想反正硬着头皮过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以前是这样，但是真到了的那个时候，发现还是要做一些准备。 嗯， 因为做了准备，不单能帮到自己，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到别人。 对对对， 因为我们自己的痛苦自己可以硬着头皮过，但是你看到你爱的人，你的家人在承受那种痛苦，你心里就会更加痛苦，还不如自己死。 嗯， 你更希望去帮到他们。 嗯， 那如果你帮不到他们，你会特别自责，你会想，哎呀，我当时其实应该做准备。 嗯， 我有这样的机会做准备，可是我没有，到现在临时要用了，来不及了。 嗯，那么说一说书中的主角吧。有一些网友呢说这本书就是在写自己啊，女主角嘛，女主角是不是身上有自己的影子？哎，这个问题有点傻，但是我觉得可以，但是很多粉丝还是希望能问一问哈。 有很大一部分是我自己的影子。 嗯， 然后我自己也是在那个时间段去的香港。我的两位朋友也是真实的，就是香港的朋友。那我在香港也是从零开始，然后慢慢的工作，然后也是抓住了香港房产的一个低点，然后给自己买了房子。 嗯， 然后也是看到我朋友在香港最顶级的医院里面却承受着别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嗯， 然后我也是完全不会广东话。 嗯， 然后一点一点的学起，然后融入到香港人的那些群体里，打破了这个大陆人和香港人的隔阂。 嗯， 然后到一直到最后把我的朋友送走，然后自己也找到了一些人生的价值观的一些突破。然后这个整个过程也是我自己的故事，也是书里面女主她经历的故事。 嗯， 所以在这些角度上来讲，其实女主身上有很多的我的影子。但是我想唯一的可能我没有像女主那样对别人有那么强的控制欲，或者对自己的爱人有那么强的控制欲，这个在爱情方面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差别。 嗯， 在事业和朋友这些，包括生死，包括社会上的这些冲突各方面的处理上很像。 嗯，好，多读书，同时呢深挖自己，也多听别人的故事哈。啊，非常感谢朱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本最新的小红书啊，当我足够爱才敢失去你。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斑马，斑马，你不要睡着了，再给我看看你受伤的尾巴。我不想去触碰你伤口的疤，我只想掀起你的头发。斑马，斑马，你回到了你的家，可我浪费着我寒冷的年华。你的城市没有一扇门为我打开啊，我终究还要回到路上。

为所欲为。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二》。蜗牛为梦想而。 北京时间13:00 FM 986再度零。